两位会长都起了怀疑，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至于 BOSS 在哪儿，这个问题实在不需要再回答。一堆人都聚在这里，难道会有哪家工会放任 BOSS 离开他们的视线吗？只是人多些，一些人的视野被阻，而无敌醉俊朗正是其中之一而已。此时问完这问题，有知道的不由就转视角朝某方向望。叶修立刻注意到，于是很自然地调整了下站位，就想看看 BOSS 的情况。全场人都没有动，无敌醉俊朗一路小跑就溜出来了，众人顿时大惊。 你想干什么？ 不少人喝道。此时还在相持阶段， BOSS 是要抢的，但照规矩抢前大家应该废话一会儿，交代些场面话。霸气雄图这边会长刚到，正是三方说废话的时候，结果注意力一直被这个无敌醉俊朗牵动。现在废话还没说呢，这人居然就要动了，这是干什么？先下手为强吗？抓住 BOSS 的仇恨，对于抢到这 BOSS 的最终归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此时有骑士率先动了，实在引人警觉。百花堪折和三界六道也是心里立刻咯噔一下，他们突然想到今天的 BOSS 刀锋剑客朗瑞是一个很易怒的性格，所以骑士那种专门产生仇恨的嘲讽类技能在朗瑞身上尤其事半功倍。骑士本就在招仇恨方面具备优势，面对朗瑞更是成了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存在。今天如果是以正常抢仇恨为胜负点的话，骑士的存在无疑很重要。难道正是这个原因，郑成峰才会亲自出马？职业选手偶尔参与一下这种竞争不是没有可能的，比如说俱乐部对于某一 BOSS 所出的材料志在必得的时候，两位会长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层面。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技术角度去竞争肯定会无希望，怎么也得先把这职业级别的给弄死才行。数百人之间的团队混战，职业选手也是可能死在黑砖之下的。虽然有职业选手让两家会长都觉得压力很大，但还不至于就此造成他们的退却。职业选手的参与可以加大筹码，但也绝对不是必胜。尤其是这个郑成峰未免也太自信了吧，他真觉得有他一人的加入，霸气雄图就可以轻松吃到这刀锋剑客呢？两大会长一起暗中示意，两工会各有人马就窜了出来，很有要直接将无敌醉俊朗扑倒弄翻的气势。蒋优一筹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也是一个指示下去，霸气雄图也杀出两队人来，看起来像是要为无敌醉俊朗保驾护航。双方动用人手都不到十分之一，显然还只是想初步试探。不过上来场面话都不说就走到这阶段，今天这发展也算是够快的了。结果无敌醉俊朗此时却是吼了一声， 大家都先不要慌，我只是看一看。看什么？ 有人随口就接道， 看看 BOSS 在哪里，刚才站那儿看不到啊。 无敌醉俊朗实话实说，理由太朴实，两家工会长也顾不上细分辨，直接表示不信。他们更是立刻下了一条死命令，霸气雄图其他人就罢了，这个无敌醉俊朗绝对不允许他接近 BOSS。 此令一出，哗啦一下，两家工会又是各出一队人，和之前那队各自呼应，牢牢聚在了无敌醉俊朗的身前。眼看火药桶一触即发，无敌醉俊朗却是站住了脚步，以不可思议的语气说道， 看看也不行，看看你想怎么看。 篮下的玩家说着，无敌醉俊朗没有回答，却突然疾步朝旁一闪， 又翻又滚，顿时就见连串的轰炸和法术落在了他原本站位的地方。这两家工会居然是一声不吭，就想先把这个最大隐患给排除掉再说。结果却没想到这人的警觉度如此之高，两家都是藏在人群中的暗中偷袭都被他给躲掉了。剑拔弩张的场面，随意的一个举动都有可能是导火线，更何况是如此声势惊人的一波攻击。八旗雄徒冲出掩护无敌醉俊朗的两队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就动手了，只是他们的意识一时间根本判断不出这些偷袭来自何方，于是就各找攻击起来最顺手的目标吧。两队人轰然出手，反正另外两家都是对手，也不用细分你还是他，一起打就得了。结果飞快的一波攻击，轮回和百花谷这边倒是率先倒下了几人。这就是团战，脆弱的角色在集火的攻击下根本就撑不到牧师一类的援助，而这场面来的突兀，没有防备之下不死可真难了。两家工会一看折了人，这还能客气，立刻还手。瞬间三足鼎立的正中已经乒乒乓乓打上了。这些玩家全是下意识的反应，谁也根本没得到过什么上级指示。三家工会此时脑子倒是清醒，打就打吧，不拦着，反正迟早也要打。但现在的重点不是要剿灭任何一方，是在这混乱的局面中把 BOSS 抢到手啊。花开堪折和三界六道两个立刻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无敌醉俊朗不会借这个机会暗度陈仓去接触 BOSS 吧。但是场面这一混乱起来，找人就不容易了，看不到无敌醉俊朗去哪里，两人顿时慌张起来，可不能让这职业级别的偷袭在手啊。无敌醉俊朗此时在哪里？哪也不在，只是站在一旁发呆而已。天地良心，他这次可真不是什么刻意举动，在叶修看来，自己只是很自然的一点举动，结果引发这么大的反应，这怎么说呢？花开堪折和三界六道两个自己找不到无敌醉俊朗，当然是下了指示下去，于是这么多双眼睛的视角，那自然是很快就发现一旁发呆的无敌醉俊朗。 他在这里， 有人报告。 在干什么？ 会长急问。 什么也没干。 两位会长的思维一下子凝固了。 这个和他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他们预先设想的计划岂不是不能实施了？ 叶修此时有点无事可做，但他没有寂寞太久，蒋游会长主动找上了他。 兄弟，去把 BOSS 偷过来，有没有问题啊？ 蒋游问。 我试试， 叶修回答。 好的，我们会尽量给予掩护。 于是无敌醉俊朗立刻朝着 BOSS 所在进发了，其他两家工会自然也早有了类似的指示，这一战是为了 BOSS， 这打都打起来了，还放任 BOSS 围观，那太不像话了。于是三路齐出的偷 BOSS 人马就这样相遇了。三方都是大惊，就见三个骑士几乎是同时有如离弦之箭一般奔了出去，是空放了一个冲锋，瞬间拉近与 BOSS 之间的距离，然后就见三个人一起摆了个造型，就此止住了。三人居然谁都没有动，三人都是一怔，但历史也明白了原委。面对刀锋剑客朗瑞，挑衅骑手无疑优势俨然，但是挑衅这是一个覆盖型的技能，也就是说后手出的挑衅会覆盖前者的效果，所以这种时候想用挑衅把 BOSS 吸引过来，显然要比的不是快，而是慢。三位骑士都是经验丰富，所以这一刻都在等别人先出手。 结果一样的意识，顿时一个出手的都没有，就此僵住。 哈哈哈， 这可笑的场面，真正能笑出来的也就是叶修罢了。经验最丰富的他明白过来的最快，第二步举动也是最快。在三个骑士互相牵制，挑衅类技能会被覆盖的情况下，这类技能反而像是被封印了一样，不方便开场就用，于是只能是先出输出攻击，将仇恨吸引过来再说。无敌醉俊朗笑声中一步迈出，那两位才反应过来，慢下的这一步顿时让他们已经很是懊恼。眼见不能抢在无敌醉俊朗之前接触，那唯有攻击无敌醉俊朗来阻止他接近 BOSS。 两人都有了这样的心思，但是两人却是都没有做出攻击。又是一样的笑声中，无敌醉俊朗第一个踏进 BOSS 的仇恨范围，刀锋剑客朗瑞已经警觉地朝无敌醉俊朗逼近过来。无敌醉俊朗重复了一次的笑声，让那两个骑士泪流满面。笑声为什么会重复？因为他们重复了之前场景。之前因为都想覆盖别人的挑衅，所以没有人出手，场面定住。而这一次都想攻击阻止无敌醉俊朗，但跟着立刻想到的是让内货去攻击，我正好去抢 BOSS。于是乎两个骑士都没有动。没办法，二人不是伙伴，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竞争者。砰，和 BOSS 之间的第一次碰撞终于发生了，来自刀锋剑客朗瑞和无敌醉俊朗之间。这一声让很多人心都碎了。百花谷和轮回的两位骑士都很是惨然地回头望了一眼会长所在的方向，他们没有完成会长交代下来的使命，让无敌醉俊朗先一步抢到了 BOSS。 不想就在这时，百花谷的队伍里突然冲出一人，纵身一跳高悬空中，一身装备显然是给他附加了不俗的跳跃力，而这人半空之中一手端枪连射，另一手掏包狂丢，霎时间闪着各色光芒的子弹和手雷从半空中雨点般打下。霸气雄图派来的护卫队竟然全在这大堆技能的笼罩之下，众人惊叫躲散，却也不能阻止攻击坠地。清脆的子弹击打声和手雷爆炸的轰鸣连坠的如同一曲交响乐，有那么短暂的一刻，连续的技能效果，你方未罢我方登场，一起同台献艺，好像百花争鸣。而这高月半空的弹药师也已经跟着这花样繁多的弹药攻击骤然蹲身落地，周围硝烟散去，霸气雄图的玩家东躲西藏的这才回过神来，他们高声呼叫着加血加血，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们这才发现牧师呢，他们的牧师居然已经都不在了。